时至今日，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也无法使这些神话失去任何的光芒。现在的格陵兰依然保持着神秘的姿态，炫目的极光，无垠的苔原，闪烁的冰柱，诡异的冰山，以及近乎极限的寒冷和几乎不开口说话的因纽特人。奇异的冰川景致，刺激的冰海巡航，这些也都只是格陵兰多种极限运动和特色旅游的一个小部分。在这些诞生于极寒气候的万年冰川中缓缓地游过，你会震撼到难以言表，这里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天涯海角。这片极寒之地既限制了动物的种类，又创造了新奇特的物种，比如说北极兔、独角鲸还有旅鼠，如果不到这里，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它们。而呆萌的北极熊才是这片冰天雪地的常住居民，你不过是个外来客罢了。这里的每一座小镇都是童话中的那样的温馨模样，秒杀欧洲那些商业化的景点，如果不是人迹罕至，绝对挤进世界最美小镇排行了。这里的大多数城市都是能够看到北极光的，全岛才有5万多人，平均0.14人就能拥有1平方千米的土地。也正因如此，岛上没有太多的光污染，所以呢，能够有很好的欣赏夜空和极光的条件。更为格陵兰岛的极光增色的是这里特有的浮冰和因纽特人村落。坐在因纽特人冰屋前看极光，所有你对冰天雪地的幻想在这里都成为了现实。当你厌倦了挤满人的泰国、斯里兰卡，不妨来格陵兰岛吧。虽然这里人稀、极寒、地广、冷艳，甚至有些孤独，但孤独其实可以是一种更美妙的超凡体验，甚至比高朋满座还要充实。现实版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就在这里等着你。来到格陵兰岛，首先要欣赏的当然是这里的冰川了。那接下来带领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那奇丽而又壮观的裂痕冰川。当你搭乘远洋游艇在北极圈内的海面上漂浮，你会发现这里的海水呈现出来的是晦暗的银色，光滑而又凝重。这里的冰山都诞生于极寒的气候，从格陵兰岛的大陆冰川上剥离出来。有些冰山含有深深的裂缝，被冻结了的融水封合在了裂口里面，呈现出游泳池般的人造蓝色。而其他冰川呢，则有一些小切面的裂缝，微微带着绿色，仿佛是从寒与石的内核分离出来的一般。这里最著名的冰川就是 Narutolink 冰川了，它的巨大的冰块会一个接一个的缓缓经过你的面前，看上去非常的魔幻，而每一个都大得十分夸张。造就它们的冰雪可能来自1年到25万年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它们或是呈现白色，或是呈现蓝色，或是像钻石般透明，这都取决于冰雪的年龄以及对光的折射率。 was thinking about the day we met, when the love came rushing out and we were empty-handed, filled with the regret. I remember when I saw you cry, like a waterfall, you carried me away with just a look into your eyes. I remember when I saw you cry, like a waterfall, you carried me away with just a look into your eyes. I love you.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在生活麻辣烫当中要深度畅游格陵兰岛。刚刚呢，带领大家领略了巨大的冰川，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冰峡湾。说到冰峡湾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格陵兰岛的伊卢利塞特的冰峡湾，这个地方可谓是鬼斧神工的宇宙杰作。包容着万年的厚重沉淀，像是一条银缎一般，将白色和蓝色相连起来，那样令人垂涎欲滴，却又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另外呢，迪斯科湾也是格陵兰西岸的一个水域，这里也特别值得一来。一般来到这儿都会选择乘坐游轮来体验， 感受一下野生动物和壮丽风光当中的梦幻航行。到了格陵兰，游览峡湾，感受不同的景象。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康克鲁斯瓦格峡湾。康克鲁斯瓦格峡湾呢，正好位于一条长170千米的峡湾的末端，平静的冰山在这里缓慢的水流当中冷漠而略显孤寂。这里有一个仿佛是我国桂林山水当中的象鼻山一样的一个冰山，自然的冰桥不知何时形成，也一直未曾坍塌。自然就是这么神奇，令人生畏。格陵兰有着数百座孤独而又美丽的童话小镇，每一个都不输给那些所谓的地理旅游杂志排行榜当中的最美。被称之为童话世界的格陵兰岛，当然少不了少女感十足的小木屋，而这些七彩小木屋呢，都是不高的纯实木结构哦，坐拥山脉、草原和冰山。冬日来临，这里漫山的白雪中凸显一点色彩，美到极致。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些美丽的小城。要说去看浪漫小城，首先还是要去看一看浪漫的首府努克，这也是能够看到极光的首府。努克是格陵兰的首府，也是格陵兰岛上最大的港口城市，遍地的冰雪街道，风景如画的老港，梦幻一般的小木屋将这里打扮成了童话中的样子。努克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散步的城市，到哪里都只有几步之遥，大街上有着充满艺术气质的商店以及古灵精怪的街头艺术，足以满足人们对这个陌生城市的好奇探索。Imaine 大街是专门制作和出售传统手工艺制品的一条街，在这里你将有机会找到当地独特的最贴近生活的工艺品。同时努克也是非常容易看到极光的地方。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格陵兰岛最受欢迎的小镇伊卢里萨特。格陵兰岛的伊卢利萨特呢，只有3000多人，却拥有着美丽的冰川、彩色的小筑。伊卢利萨特是格陵兰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因为附近有绚丽多彩的伊卢利萨特冰峡湾。在2004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伊卢利萨特冰峡湾是世界自然遗产。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格陵兰岛的东部。在格陵兰的东部呢，有一个叫做库鲁苏克的地方，这里只是有一个250多人居住的小岛，所以生活也是极简的，只有一座机场、一家3星旅店、一所教堂、一间超市兼邮局、一所学校、一辆红色的的士、一名丹麦籍的护士和2座坟场。5颜6色的房屋，远处冰冷墨色的海水，森森凛冽的山峰，还有无数仅仅露出一角，水下还藏着狰狞面目的巨大冰山，在这里变成了小镇更多的景象。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离那个曾经委身的世界已经太远了。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深度畅游格陵兰岛。那么我们看到了岛上有那么多绝美的景色和那么多可爱迷人的童话般的小镇之后呢，也看一看这里魔幻般生活着的原住民因纽特人。以前呢，我们称格陵兰岛的原住民为爱斯基摩人，但爱斯基摩在印第安语的意思是吃生肉的人，后来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蔑视，所以呢改名叫做因纽特人，意思就是真正的人。因纽特人的祖先呢是来自中国的北部的，是很久很久以前通过冰封的白令海峡来到了北美再过去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和欧洲人的长相完全不同，大多身材矮胖，宽脸盘，宽鼻梁，黑直发，黄皮肤。因纽特人虽然孤独，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着对生活的热情，面对残酷的大自然环境依然可以无畏的精神去面对生活。在格陵兰旅行，你的心情会不由自主地被当地人的笑脸所感动，淳朴的表情中流露着大自然赋予的坚毅，却又有着令人温暖的表达。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完全不同， 比如他们不吃煮熟了的肉，非要把肉放得有一些腐烂才吃，就算吃熟肉呢，也都是你完全没尝试过的各种方式。比如伊卢利萨特的咖啡馆里最地道的小吃是爆炒鲸鱼肉，那些咖啡馆的门廊里还通常会挂着麝牛头骨，他们也经常会吃驯鹿肉、海豹肉，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忍下口，但肉质鲜美却确实能够驱走严寒。如果你酒量够好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因纽特人喝的咖啡。为了驱走体内的严寒，他们会给咖啡中混合三种烈酒，加一点点黑咖啡和奶泡，做法有点像爱尔兰咖啡，但是更烈上 N 多倍。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还会配合很多表演，仿佛能够打出火花，看到北极光的样子一般。而格陵兰的动物就更加奇特了，在这样的极寒之地创造了更为独特的物种，像什么驯鹿啊、麝牛啊、北极熊、驴鼠、北极狐，快乐的身影经常会出现在眼前。在蓝色的海水下面，凶猛的杀人鲸、美丽的白鲸、稀有的独角鲸以及无数的海豹、海象如同精灵般存在着。而格陵兰岛上的雪橇犬，尤其是经历过纵贯岛屿3000公里冰雪越野的雪橇犬，它们是这里真正顽强英勇的象征。来格陵兰旅游，你完全不用担心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推荐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冰屋酒店。入住冰屋酒店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当中的内部设施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如同其他的酒店房间一样，但是气氛却迥然不同。看着窗外悬崖与迪斯科湾，并且能够欣赏到巨大的冰山漂移，运气好的话，你躺在床上都可以看到北极光呢。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成。